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繁星一般的古典唱片世界，追寻最闪亮的一颗CD 博览，有线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，在音乐的世界里博古通今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朱一冰大提琴四重奏演奏的录制的唱片《圣母颂》。大提琴重奏是近年来风行欧美的一种新型古典音乐演奏方式。朱一冰带领的中国大提琴爱乐，充分利用大提琴独特的全音域演奏功能，改编了大量的古典与当代作品。《圣母颂》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，曲目有布瓦莫迪埃的为四把大提琴而作的奏鸣曲，莫扎特的圣母颂，费舍哈根的纺织女，瓦格纳的盛大的乐曲，费舍哈根的音乐会华尔兹，索科洛夫的前奏曲等。请欣赏阿格里奇演奏的肖邦的第2、第3钢琴奏鸣曲，升 F 大调船歌，降 B 小调第2谐谑曲，升 C 小调第3谐谑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